系，我哋欢迎咧，陶君衡咧嚟到我哋嘅直播室嘅。咁阿陶你好， 你好， 你好。咁啊系啊，咁啊呢次嚟美国参加啲咩活动咧？其实有啲咩收获咧？其实 主要咧就系因为洪炎就系宣布参选呢、這、一个即系、就是、国会议员啊。 哦， 咁啊佢有个邀请就顺便有一个嘅研讨会就关于海峡两岸嘅。咁就香港个部分咧，我哋讨论翻一国两制嘅问题啦，特别喺雨伞之后个一国两制问题。 咁有咩收获咧？其实 主要喺美国呢一度可以即系再见翻啲朋友啦，包括吴仁华、黄君涛啊等等，咁、可以交流一下，即系日后即系点样可以促进中国民主嘅问题。 哦，咁样，咁其实都应该收获都几大嘅，应该讲。 嚟咗两日啦，吓、啊，即系因为要赶过嚟呢一个华盛顿特区。 咁系，咁你啲 fans 话听唔到你喺香港嗰边主持节目都 休息一星期啦。嚟咗美國之後， 咁啊講翻香港啦，咁啊呢次咧就香港區議會選舉啊，好多嘅青年才俊就出嚟呢個參選啦。咁其實你點睇呢個問題咧？其實 我覺得太遲啊，即係從我哋咁多年選過地區選舉嘅經驗咧，即係雖然你話有個雨傘運動之後有好多冒起嘅組織同埋人士喺今次嘅參選裏邊咧都好積極啦，但係就似乎。是臨報名之前先至即係嚟一個準備咯，我覺得好急，未必產生到一定嘅作用。咁當然你問我有部分係咪真係散後嘅組織，咁當然有疑問啦。 嗯， 係啊，都唔知係咪背後有人送咗佢出嚟， 係 即係分拆啲選票。 係冇錯冇錯，好多人都話，你點睇咧？其實會唔會真係分薄你哋啲票啊，或者係？即係對你哋嗰個區議會選舉嗰方面有啲衝擊咧，其實 冇證冇據，我就唔敢即係指控啦。不過就客觀效果一定係咁。即係當你兩個係有相同嘅理念，簡單講就意識形態，去出嚟參選嘅時候，你一定會係即係攤薄咗個選票。尤其是係傳統泛民面對呢個衝擊更加大啦。因為你傳統泛民一路都喺個地區裏邊耕耘，咁但係就突然之間有一個即係散兵，我哋叫做嚟你嗰區參選。咁就打呢一個嘅黃絲啊，甚至乎係即係雨傘之後運動嘅旗幟嘅時候，咁你一定會造成影響嘅喎。咁再加上就其實，全香港有400多個選區，咁多區你都唔揀，係嘛？我哋其實都唔係即係全部有人去參選嘅嘛。即係如果你真係要即係促進香港民主，你一定會係考慮就係將香港好明顯嘅建制派係即係打低嘅。就算你未必贏得到都好，係咪應該喺個過程裏面就係將你雨傘運動嗰套理念喺呢個過程裏面即係宣揚咧咁樣？ 咁呢樣嘢咧值得懷疑，但係佢哋打咗個旗號係挑戰建制派嘅喎呢樣嘢。 咁但係你應該協調一下嘛？你有咁多個空位，其實自動當選都唔少啦，建制派即係、你咁多位俾你填，時間又唔夠，你勝算啊非常之低嘅情況之下。是咪應該選擇去喺個選舉過程嘅組織同埋動員裏面去宣揚你嘅理念？咁咪揾啲建制派咪更加有一個對比咯？ 冇錯，係嘛？係，即係好多人講咧，依家咁多年青人出嚟選區議會啊，咁即係有啲人啲心智，即係十零廿歲啲僆仔，有啲人啲心智都未成熟。即係我想問咧，其實年青人係咪真係適合搞？街头政治唔适合搞议会政治嘅，其实你又搞过街头政治啊？ 系， 依家你区议员啦，咁 以前系， 以前系，咁你曾经做过啦，系嘛？咁其实即系你点睇呢件事？ 系唔系一定系本质上有矛盾？我觉得我有怀疑嘅。香港个议会嘅制度其实就不能够执政嘅，即系你唔能够有真正实际嘅行政嘅权力嘅。 即系相当于咨询委员会咁嘅。 冇错，咁其实你系咪可以将街头嗰套嘢、嗰套理念？是搬入去個議會度咧，我確實覺得係可能的。都曾經有咁嘅經驗。因為你係可以直接即係接觸官方嗰個嘅立場啊、睇法啊，甚至乎喺嗰個過程裏面有呢個激盪咁樣。咁但係就你問街頭政治同即係議會政治係必然矛盾，我就唔覺得係嘅原根本原因就係咧，你可以透過呢個選舉嘅方法去將你嗰個街頭嗰個理念咧，係透過選舉咧係即係呈現出嚟。如果你即係有幸當選嘅時候咧，你更加能夠即係藉著呢個機會係將你嗰套嘅理念咧係具體喺地區裏面實踐咯。咁我覺得呢樣嘢係重要，即係唔單止係資源嘅問題，而係你個位置嘅問題係更加緊要。 呢次咧就黃之鋒都諗住出嚟啊， 不過佢依家做緊呢、這個。申請緊呢個司法覆核，咁啊將呢個區議會呢個參選人嘅年紀咧，就從廿一歲就降到十八歲。咁你覺得其實黃之峰佢領導嘅學民思潮咧比較成功啊，應該講係嘛？ 嗯。 但係你覺得佢如果真係進入議會嘅話，會唔會做得即係好似學民思潮咁成功咧？你點睇嘅佢？ 我諗有一個新氣象啦。啊。即係先不論司法覆核能唔能夠成功都好，但係。即如果真係將嗰個嘅參選年齡由21降翻落去18，包括可以參選區議會，包括可以參選立法會嘅話，其實都係一個新氣象嚟。不過當然你話即選民去衡量嘅時候，就唔單單係睇你嘅後生定唔後生嘅問題。正如有一啲即老一輩嘅人就話：喂，咁我有人選就唔係老人政治啦。你話有人選我就話老人，冇人選我而我自己委任嘅叫老人政治啫。 嗯， 係咪？咁就，但係我覺得對民主派嗰個世代交替嚟講都有一定幫助。民主派過去咁多年嚟，其實過去二十幾接近三十年啦，而家已經係都係同一批人喺個舞台上面。咁就其實都有青黃不接嘅危機。咁如果學民思潮嘅朋友佢覺得佢嘅理念可以喺議會裏面發揮嘅，咁當然啦，佢要講得好清楚佢嗰套嘢係乜嘢啦。當然你話香港人如果有班年青人肯願意幫佢哋犧牲同埋付出去做嘢，咁佢梗係支持啦。但係究竟你嘅理念係咪佢背後所有嘢都 buy 嘅咧？即係所謂所有嘢都認同咧？咁呢個我當然我有疑問。咁所以佢喺一個過程裏面，佢需要做呢樣即係搭橋嘅工作喺度。 今年應該選唔到區議會，我諗 講唔切咯， 講唔切應該講。 就算立法會都未必講得切。咁佢可以激起一個嘅討論咯， 就 係即係投票年齡同呢個參選年齡係咪應該係一致咯？ 咁其實咧，依家聽講話香港嘅區議會咧，平均年紀咧都五六十歲嘅啲人，會唔會真係老人政治啊？你 仲大過我， 你自己覺得 冇辦法啦！你建制派壟斷咗個議會嘅時候，基本上佢都係一個攤派嘅一個遊戲嚟嘅啫。中央喺香港嘅統戰過程裏面。即係安插佢自己親近嘅人馬去適當嘅位置，例如區議會呢啲咁嘅位置有資源，有人工啦，簡單啲講就係、 是， 亦都有地區嘅影響力，咁所以好自然就係會變成係五六十歲嘅世界咯。不過建制派近年嚟都聰明咗噶啦，即係佢不斷揾一啲年青一輩嗰啲咧係更新同埋替代，咁呢個就係對泛民主派嚟講係一個好大嘅衝擊。我相信就係、是、因為泛民主派正如頭先我所講就係、是、你有好大嘅。問題就係青黃不接嘛，即係你接唔上，咁就人哋就係安排得好好，即係西文卿你佢要你退休咁，我咪退休啦，咁佢就揾第二個取代你。但民主派就難啊嘛，因為佢有足夠嘅權力同埋資源嘅時候，西文卿你唔做呢個位，我俾安插咗你做第二樣嘢得唔得啊？你嘅生活都唔會成問題咁樣。咁呢個就係建制派嘅好處喺度咯，即係佢點解好多時候佢都能夠協調得到？點解？好多時候咧，都能夠做得到佢哋達到佢本身嘅目標同埋理念，例如青黃不接呢樣嘢咧咁樣，例如呢一個嘅世代交替嘅問題咧，咁佢哋一定做得比我哋即係部署得好，我哋就唔係嘅，咁啊個人意志啊嘛，係咪自由啊嘛，咁啊有啲難度喺度。 咁啊係，咁泛民呢度其實都可以統籌點樣去解決呢啲咁嘅問題啫。 難啊，有嘗試盡嘅呢個努力，就又唔係話完全失敗，但係就過程裏邊係有難度喺度。 即係呢次佔中運動之後咧，你會唔會覺得咧好多啲年青人，即係泛民嘅年青人咧，即係出現咧，其實會俾你哋即係今後正面嘅影響嘅。 我都有正面嘅、即係其實香港係80年代尾開始啊，89年一個八九民運六四，湧現咗一批即係參與政治嘅人，包括我自己在內啦，廿幾年前嘅時候。跟住你0371亦都係，今次嘅雨傘運動都係，每一場運動裏邊，無論成敗都好啦。都會係有一批新人咧，係加入咗我哋嗰個運動嘅陣營裏面。 嗯， 即係對佢哋個人嚟講，可能係一個反思。突然之間覺得有啲嘢我唔做唔得嘅。其實呢個係運動裏面最重要目的，就係令到好多人都能夠覺醒。咁我諗香港喺唔同嘅階段都有，即係差唔多每十零年都有一次咁樣，係嘛？89年一次，03年一次，14年嘅雨傘運動亦都有一次。所以大家就唔單單係睇，喂，我呢個運動係咪攞到任何嘢？咁八九民運都攞唔到任何嘢，但係起碼你香港人即係對自己嘅前途嘅關心，對中國問題嘅關注，其實就喺嗰陣時候開始。咁你0371更加係啦，係咪？我哋嘅高度自治係點先？我哋嘅民主治港係咪真定假啦先？咁而家再去到而家呢個階段，我哋香港人要自主自己嘅命運。發覺回歸咗咁耐唔得，咁有一批 嘅年青嘅一輩咪就喺呢一個運動裏邊即係捲咗出嚟。你話嗰個運動可能攞唔到任何嘢，咁話曬都否決咗個政改方案啦，箍曬所有嘅泛民，話俾中共聽，向佢説不啦。另外有更加多嘅年青嘅一輩係走出嚟，即係關心政治。咁某程度上嚟講，呢啲唔係壞事。 咁係啊，即係依家香港嚟講咧，俾人感覺咧，啲年青人啊，即係好冇未來咁嗰種感覺。 冇錯， 呢種呢、這個政府又唔聽你講，係嘛？抗爭好似咧又得唔到應有嘅效果。 我又覺得年青人有時係心急嘅。即係佢就覺得我需要第一次出嚟參與就即刻成功。我覺得呢一個心態要改少少。運動係持續嘅，堅持就睇到希望，係咪？你唔係因為我知道有希望我先走去堅持㗎嘛，咁你咪即係好古話，係咪？你即係識走位咁樣。咁所以而家年青一輩對呢場運動佢嗰種無助感呢，我覺得係過分誇大咗。因為其實橫觀全個世界，大部分嘅群眾運動都唔係話一就而至㗎嘛。怎可能咁轻而易举嘅呢？所以我觉得今次雨伞运动之后，大家系需要检讨呢样嘢。第一，究竟系成功定失败？唔紧要，我当你失败。虽然头先我都讲咗两样成功嘅因素，你否决咗方案啊，好多人觉醒咗。好啦，当失败，咁咪检讨下组织上面应该系点啦，方向上应该系点啦，具体部署上系点样？如果下一次再嚟一个咁大型嘅群众运动去争取民主嘅时候，有啲技巧上嘅嘢，我哋系咪可以改进呢？即系我就觉得失落得太快，喺个过程里边，最近头先你讲到我喺拉斯维加斯开嗰个海峡两岸嘅民运嘅会议里边，其中一个检讨咧就系话，群众运动咧有几个阶段嘅，第一个阶段咧就是大家涌晒出嚟，第二个阶段咧就例如当权嘅人会同你谈判嘅时候咧就开始分裂啦，咁啊分成咩咧就系激进派同埋温和派，咁啊即系斗争啦，跟住咧就迈向失败，呢个佢话系。从来都冇变嘅道理。喂，咁你睇翻雨伞运动有几次？ 系 睇翻八九年嘅民运都系咁上下。开头好多人涌出嚟，攞到好多嘅支持，即系平地一声雷。跟住当权者抛嚿猪肉俾你，咁你啲人就开始拗啦，都系 分化你哋， 分化你哋系嘛？佢又未必答应你好多嘅要求，就应承你少少，唔应承你好多咁。咁你开始你分化，跟住咧就会分成两派，激进派同埋温和派。即係設定唔設啦，即係喺個廣場裏面，或者喺個我哋喺政總嗰度咁樣，咁跟住就步向失敗。即係我哋點樣可以將呢一個嘅所謂嘅循環 扭轉佢？ 係啊，我覺得就係呢一個反而先係我哋即係當今最重要嘅一樣嘢。即係如果唔係成日掛住即係失敗嘅嘢，咁你永遠都失敗喎。 即係依家嚟講喺香港嘅抗爭，年青人咧即係睇唔到佢即係會有咩效果嗰種希望。 我就覺得佢哋應該有多少少耐性同埋堅持。你唔可以期望有多嘢係一次過就可以解決到嘅，同埋我諗佢哋都有犯咗一個問題，就係咧，即係我嘅體驗咧，就係佢覺得過去嗰香港二三十年咧係全部失敗嘅，咁所以咧，我將所有過去二三十年嚟嘅嘢咧係推倒重來。咁其實呢個唔係事實嚟啊！我哋好多場運動都有成功有失敗噶嘛， 係冇錯， 係嘛？零三年七一咁你推倒佢收翻廿三條立法，咁係咪叫成功啊？近者即使你话反对呢个国民教育，咁都有少少成果嘅、哦。 系啊， 即系你点可以将过往所有嘅嘢理解为系失败，跟住咧你就将过去做嘅嘢咧系调翻转头嚟做，哇！咁呢个世界就好容易、哦，即系嗰样嘢唔得，其实系错嘅，唔系唔得添。不过好啦，我当你又唔得，咁咧佢就行东，咁所以咧我今次咧我认为佢失败咧，所以我行西咁。哇！呢个世界咁容易搞嘅，原来。 咁其实咧，即系雨伞运动之后咧，即系你估计之后会唔会再有类似好似雨伞运动咁样嘅运动再出现咧？其实喺香港嗰度，依家个问题一直都冇解决嘅。依家 问题未解决，就真系好似阿巴斯阿叔咁讲，你始终会再嚟。不过你话个规模系唔系大家想象中咁大，就未必系。我就觉得呢啲零零星星嘅抗争嘅行动咧，系会持续嘅。咁你一路累积嘅矛盾，始终会有个总爆发点。即其实对共产党嚟讲，佢都傻傻地嘅。香港嘅问题，你一路喺度即系拖延嘅话咧、其实你系将嗰个问题没完没了啫嘛。 系啊， 系嘛？如果你零七零八年嘅时候，即系已经有普选嘅，仲拗咩啫？系咪？不如将大家嘅精力同埋时间回归翻去公共政策嘅讨论好过啦。即系共产党其实系惊啊，佢真系惊咧喺个民主选举里边咧，佢不能够控制嘅情况咧会出现，包括立法会可能即系反对派占多数嘅，我哋嘅泛民占多数嘅，或者你行政长官系即系输埋个位，失主交臂咁样。我觉得佢系恐惧呢样嘢， 咁大家都知道，喺一个资本主义嘅民主社会，其实能够当选嘅人，其实都系好亲建制嘅人嚟嘅，系咪？大部分都系建制嘅一部分嚟嘅，即系除非你一个好急速嘅民主嘅转型过程里边，先会出现系有即系一般嘅反对派系即系成为领袖嘅。咁但系我觉得共产党最担心嘅问题就系结果咯。吓，佢唔 care 你个过程啊，佢唔理你个过程咁系点啊？我哋就好重视个过程，我唔理你边个当权都好，不过你起码要我授权啊嘛，系咪？ 咁啊，其实咧，即系你讲得啱啊，共产党嘅 care 嗰个结果啊，即系控唔控制得到香港嘅局面， 冇错， 关键系呢样嘢。但系你话如果即系好似放晒手俾你哋搞啊，即系你香港人，即系会唔会？ 佢有担心噶，佢 香港人会唔会输得过即系班共产党嘅人出嚟啊？呢样嘢，你能唔能保证？ 我都唔能够保证，系嘛？即系第一，你话其实一国两制系一个矛盾嚟噶嘛？即系我哋喺前两日嗰个研讨会里边，又一国又两制，点解要整一国两制出嚟呢？就系、是、因为你嗰个一国里边系不能够一国一制啊嘛。 系冇错， 如果唔系我哋难听啲讲就神早反咗台啦，系咪？好啦，你喺一个一国两制里边最大嘅问题就系、是，好啦，即使你话选咗一个人，既能够中央嚟接受，香港民众接受，原本呢就唔係一個矛盾嚟嘅。如果你中央係一個民主政府嘅時候，咁我會尊重你嗰度啲人嘅決定噶嘛，我唔會亂嚟噶嘛。好啦，而家個問題就係、是、你香港係相對一個自由有法治嘅地方，亦都有少少選舉成分嘅地方。你中央就係一個專制獨裁、一黨專政嘅地方，咁有乜可能可以接受得到你嗰個兩制，即、就、係、是、相對上係有少少差異嘅咧？佢連少少差異佢都不能夠容忍啊！咁而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佢真係俾你香港人嘅話，咁佢上海嘅人會問佢點解香港人有我哋冇？深圳嘅人會問佢點解深圳香港人有我哋深圳人冇？咁佢都難搞，所以我覺得佢喺成個政改嘅討論過程嗰年零兩年以嚟咧，其實我覺得佢係刻意地咧，希望我哋否決咗個政改方案佢嘅陰謀論嘅角度啊，即係佢連少少咧嗰個垂範都不能夠俾香港人做得到。咁咪局你咯，即係老实讲，透过嗰个提名委员会1200人吓机构提名，即係要过601你先可以提名到个人出嚟。咁你明封杀晒我哋㗎。咁我哋点样接受？即係反对派系冇可能接受㗎嘛。如果佢真系真心诚意系想过呢个政改方案，佢有少少控制我哋都可以接受。就好似暂时咁咋嘛，1200人里面你咪攞1/1嘅提名，咁你咪跑出嚟就可以做竞选咯。咁佢系局你否决嗰个方案。佢 睇嚟好似 示范都费事俾你做，咁啊将个波推咗俾你香港人就，你唔要嘛，咁啊唔要就算咯，咁样系嘛？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始终未解决， 所以呢啲嘢咧就族群撕裂又好，香港人嘅矛盾不断咁恶化又好，其实我谂都系政制问题，即系一国两制留低嗰啲， 冇错， 咁啊后遗症啊可以咁讲系咪？ 其实总结就系名存实亡咯，一国两制就 系、是， 系嘛？ 咪所以就冇办法啦，呢啲即系死结嚟，我觉得 冇错。你而家嘅族群撕裂，即系正如头先阿 Simon 你咁讲，个中港个矛盾已经唔系人民同政府之间嘅关系嘅问题，系人民同人民之间嘅关系嘅问题。呢、這个就好危险， 系 呢、這个对香港嘅运动亦都冇帮助，对内地嘅民主运动亦都冇帮助，因为已经系变成咧系大家真系区隔。我唔系中国人啦，我系香港人就咁样，即系我同你其实系有分别咁样。喂，你开始就系以前能够连结得到少少嘅两地之间民间嘅结合嘅力量咧，都系做唔到。呢、這个我反而系即系最忧虑一样嘢，就系雨伞运动之嘅出现之后，我哋嗰个族群撕裂，我哋嗰个中港矛盾， 系俾人感觉好 sad。 系啊，呢个系一个好即系悲哀嘅一样嘢。 冇错，我哋讲讲呢个香港大学委任嗰风波啊，咁其实咧就即系好多人讲啊，依家香港学术已经死亡咁啊，即系冇咁夸张，你个人认为？定系嗰个个案嚟嘅咧？其实 我觉得呢个个案其实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反应咧，就系头先我哋讲嘅一国两制嘅一个嘅具体例子嘅延伸。港大事件里边好明显睇得到就系中央插手埋去。系嘛？即系有好多嘅消息都话， 明眼人都知啦，睇得到嘅其实。 系嘛？你文汇报系咁开炮闹呢个陈文文，跟住就即系有消息话梁振英系咁打俾啲校委会嘅成员。即系过往嘅日子里边，你香港系会想象唔到呢样嘢嘅。一个真系法治同埋有制度嘅地方咧，即使我同你几老友都好啦，我都唔可以请你走去做校委嘅。如果我做校长又好，我做呢个校委会主席都好， 系咪先？你功德啊嘛，呢啲嘢 系嘛？即系你系会有一个嘅升迁嘅制度，你有一个系好明确能够俾市民睇得到嘅制度。因为香港大学唔系一间私人机构嚟噶嘛，佢系一个用公帑 去資助嗰個地方。所以我覺得最大嘅悲哀就係在於咧，你而家嗰個一國兩制已經中央所謂嘅一國大過兩制，而嗰樣嘢就係直接滲入去。而大學係其中一個佢選擇嗰樣，因為教育就係意識形態嘅一部分，所以我要控制意識形態。嗱，呢一個我覺得就係一個好具體嘅體現嚟。不過你話香港人更加悲觀、更加失落無助，覺得咁都得嘅咁樣，定係還是係我哋會累積咗個矛盾，我哋會嚟多一次嘅總爆發咧？咁又另外一個問題。 咁啊，即係你話依家香港大學咁樣啊，會唔會係其他大學慢慢都會咁？ 會啊。即係你睇到，其實而家我哋有好多舊生咧，都組織緊喺每間大學裏面咧啲校友關注組。例如你最近即係嶺南大學，我臨嚟之前咧都有一啲校友即係組成一個關注組，就係關心呢個問題。因為點解咧？呢個陳萬琪啊、何君瑤啊嗰啲就委任曬落去做校董，好似嗰個係論功行賞嘅一個地方嚟嘅。即係做校董，原來就係派片，難聽啲講就好似黑社會咁講，係嘛？ 你拜我就派啲嘢， 冇錯啦。咁好好大劑嘅喎。即係你第一就係佢係咪真係能夠嗰個社會地位或者係嗰個對社會嘅貢獻係真正確實係反映到喺嗰個校董會裏邊啊？即係你有多元噶嘛？你而家委任曬嗰啲人，似乎就係論功行賞，似乎就係一個攤牌，咁係一件好大件事嚟。你唔係話我哋喺邊個學術嘅或者專業嘅領域裏面，我哋揾一啲對社會有貢獻嘅人。咁即使你係建制派好、反對派好，咁應該都會有同等嘅機會。但似乎而家唔係，所以咧我哋有一個講法嘅就係、香港越嚟越多咧，就係、我哋所謂嘅審謀疲勞，即係已經係見怪不怪咁，就差唔多係。即係呢啲咁嘅奇形怪狀嘅即係事情出現嘅喎，陳文敏一單啦，跟住落嚟嘅即係陳萬琪啊、何君瑤嗰啲咁樣，喂你真係嚇死嘅真係！ 但系呢啲同你香港嘅傳統價值觀係有衝擊嘅， 冇錯 呢樣嘢，即係你哋唔可以接受，因為你一直受英式教育嘅人唔能夠接受呢啲咁嘅嘢嘅。 你覺得我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嘅優勢係在於咩咧？我唔係靠關係，我唔係淨係靠權力，我哋係依賴嘅係乜嘢啊？我哋依賴嗰樣嘢係有能者居之嘛，我哋係有個制度添啊嘛，即使你有能力都好，你唔可以超越咗個制度嚟去喺個過程裏邊係攞著數。系嘛，上下其手噶嘛，唔得噶嘛，系嘛？即使你咩人都好，即使你系港督都好，即使你几大嘅官都好，几有钱都好喺香港，其实某程度上你都要守呢一个嘅游戏规则噶嘛。咁咪大家会觉得，即使我见唔到都好，表面上系公平。而家连表面嘅公平都不做俾你，呢下先大剂。 咁啊，以前咧一直嚟讲咧，香港嘅学术风气啊，学术成就啊，都比大陆好嘅。你睇下全世界嘅呢个所谓大学嘅排名。同埋香港大學啊、中文大學都比 一百年以內噶，全世界都 比北大、清華仲要好嘅，仲排得高嘅。如果係即係嗰個學術自由，如果係不斷咁滲透嘅話，呢、這個以後香港嗰個學術風氣啊，或者係嗰、那個即係、就是、學術嘅自由度啊，呢樣嘢都好難保證。 你第一，你個今次俾人哋質疑就係你個大學嘅自主喺邊度？第二就係話你會唔會即係同香港公眾一個咁嘅展示就係咧？好可能就係話，只要你喺政治上面正確嘅話咧，你就有機會做校董，甚至乎日後咧有機會做埋講師、教授添。我請嗰啲教授翻嚟，已經唔係睇佢嘅學術嘅能力、學術嘅水平、教書教得好唔好，而係睇佢政治上邊究竟係咪正確。咁你好大件事嘅喎，即使你今日未出現都好，我懷疑你日後你都會咁啦。你連委任一個根據正常程序嘅即係副校長，你都咁搞法啦。何況，尤其是你啲社會科學嘅學科，係嘛？嗰啲係講政治噶嘛，講社會問題噶嘛。咁嗰啲你咪委任，或者你請一啲聘請翻一啲係聽你話嘅人翻嚟咯。因為佢而家都係噶。你諗下雨傘運動裏邊，大部分去支持啲學生嗰啲，全部都係社會科學系嘅教授同講師嚟嘅，係嘛？工程啊，反而咩醫學嗰啲咧，嗰啲人就真係不問世事嘅。好似如果共產黨要插隻手落嚟，第一，正如之前喺雨傘運動之後咁，先搞學聯先。搞你學生會，搞你學校嘅即係校方嘅機構咁樣，跟住再逐步逐步嚟，因為佢覺得你呢一個嘅係運動嘅溫床，係反對佢力量嘅溫床，咁所以而家佢破壞曬所有嘅規則去做嘢㗎啦，已經係共產黨嘅角度就係戴耀廷係呢個陳文敏條僆啊嘛，係嘛？佢係佢嘅手下嚇、啊，你都唔管束住佢，等佢喺度亂搞，咁所以咧今日我就要懲罰你啦。是对整个港大法律是一个侮辱，好明显就是。因为我想即是整个雨伞运动、占领运动对中央来讲最大的挑战就是你将香港的问题国际化了。令到它很没面。 原本諗住即係都係抗爭下，個日子裏面即係講咗好耐㗎啦，香港人嘅民主已經係即係講到厭，係咪講到爛咁滯。但係就你透過一場嘅佔領運動、公民不合作嘅運動，佔咗79日，唔單止係對政府嘅權威好大挑戰，亦將呢一個問題變成一個國際問題。而呢一個佢不得不處理嘅一樣嘢，其實老實講，0371之後佢已經警覺到，就係香港土地有回歸，不過人心係冇回歸嘅。而個後遺症咧係不斷出現嘅。其實香港群眾運動每一次都同中央有關嘅，係嘛？你有冇發覺？嗱，我哋由後數落去咧，嗱，雨傘肯定係啦，呢個係即係同香港人嘅矛盾嚟噶嘛。 國民教育嗰啲， 國民教育又同中央有關嘅，23條又同中央有關嘅。即使你再推遠少少，以前我哋嘅八九民運，喂，其實香港人都係因為睇住就嚟回歸97年，所以我哋要走出嚟啊嘛。其實呢個係同中央嘅矛盾嚟嘅，係我哋香港人同中央一個獨裁政權嘅一個矛盾。 咁其實咧，依家講話中央驚即係雨傘運動變成一個國際事件咧，咁其實咧好似美國。就算你哋即係民主派人士去美國，諗住見下佢哋啲高官，佢都唔見你哋，即係可能咪驚咗大陸定係點玩？ 我諗有影響㗎。 佢哋嘅點解有咁嘅態度？好似啊，李柱明係嘛？係 Martin 啊 ，Martin 啊 ，Martin 咧未試過佢話，未試過話佢哋過嚟都見唔到人嘅咁樣。 係即係我覺得好奇怪喎，美國近呢一兩 點解會咁樣咧？其實 近呢一兩年嚟嘅態度咧，好似協咗呢一個嘅即係中國咁。我想他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环观即是整个国际政治的形势可能都有关系。我自己分析和判断。因为你其实在整个国际政治里面三大强国即是俄罗斯、中国和即是美国。在这个三国关系里面呢就跟美国是怎样拿一个平衡。尤其是你俄罗斯是癫得那么紧要的时候普京。是吧他又要拉拢这个习近平。而香港他过去的所谓的支持都是一个互相利用的。香港是一个棋子嚟啫嘛，系美国成个国际政治对抗中国的棋子。好啦，当佢要拉拢习近平嘅时候，喺香港嘅民主嘅问题上边，咪会放低咗啲。我觉得呢个系其中一个关键同埋原因，令到无论喺雨伞之前或者之后，其实美国人都系或者美国政府啦咁讲咧，就系投鼠忌器啦。 即系会唔会系中共肆无忌惮嘅原因呢？即系依家， 系啊！ 即系如果系美国，佢嘅态度坚决啲，或者系对呢个雨伞运动落力掰啲咁，中国可能会唔会系对呢个运动可能佢嘅态度又有改观？ 你睇下当日雨伞运动嘅时候，阿爷即系老共两嘢就话，呢场运动就系美国人搞嘅。哇！美国人即系即刻系即系出嚟澄清啊，唔关我事啊，即急不及待啊！即係你睇到呢一樣嘢就係、是、佢好驚即係呢個雨傘運動嘅責任係交咗俾佢啫。而呢一個亦都係反映到點解佢到今時今日就喺呢一個問題上面都唔係一個好明確嘅一個表態。即係佢唔會話你呢個政改方案冇一個真普選嘅成分喺度。佢唔會話香港人即係透過即係公民不合作運動嘅方法出嚟抗爭嘅時候，我哋係表示支持。佢唔肯好明顯咁表態，即係就呢啲問題。 咁其實依家 投鼠忌器咯，唔係好明顯就係、 是。依家好清楚啦，其實成日講話雨傘運動外國勢力，點有外國勢力啫？ 冇錯啊， 美國都驚你啦，咁啊仲有邊個搞？ 美國政府急不及待，即刻出嚟澄清話我冇份啊！我包括即係美國民主基金會都話我冇支持過呢啲咁樣嘅相關嘅項目啊，咁樣幾緊張啊！個個撲曬出嚟發表聲明。喂，其實你反映到就係、是。一方面就是中共俾好大壓力呢個美國政府，第二就是美國政府或者相關嘅機構咧喺呢啲問題上邊咧都好騰雞。嗱，你試想做一個例子就係、是，如果我真係真心誠意去支持，係啊，我係支持啊，因為我哋係一個即係普世價值就係民主啊嘛。 理直氣壯，其實呢樣、就是、 我同你中國交往嘅時候，我都希望能夠同一個民主嘅政府去交往噶啦，有透明度係嘛，有問責性，能夠真正代表民意嘅。喂，而家似乎。冇所谓啦，唉，嗰啲问题上边，只要我搞掂，拉拢到习近平，拉拢到即系即使一个独裁者都好，能够喺政治舞台上边对抗俄罗斯，就乜都得，即系就可以不择手段咁。咁呢个就系令人好遗憾嘅地方。 咁其實好清楚啦，依家其實咧雨傘運動咧，香港人爭取自己權益嘅一個運動， 係 同外國勢力一啲關係都冇嘅。 冇錯啊，咪所以好奇怪就係話咩嗰啲物資啊，嗰啲成成啊，即係當日搞個成個組織嗰啲嘢，全部係美國政府喺背後即係策劃。 喂，香港人冇錢咩，大佬？ 咪係咯。 几十万买啲水啊，买啲面包俾你咩？ 使乜几十万啫？我同你啊，每人攞500蚊出嚟都，哇，成搬都搬死啦！嗰啲水 系咯， 系嘛？我多500蚊出嚟买埋个账目，咁又如何？呢1000蚊系嘛？香港人何来话斋咁有钱？系嘛？唔好话净系我哋两个，系嘛？有50到100人都大把水嘅，啊，饮到下年都得啊，随时系咪？ 系啊， 多余嘅搵嚟讲嘅。 系咁啊，多谢阿土今日咧同我哋啲听众咧分享你嘅心得同埋对雨伞运动一啲体会同香港呢个区议会选举嘅一啲睇法。唔该晒你， 多谢， 唔该晒你。OK。